终将这样这样无助安放。 无处安放，这首歌来自于汪峰。有一些歌手你会喜欢上他的文艺，他的认真，他在音乐世界里面的思想的深度，对他的作品呢也是无法抗拒，但转回头来呢却不怎么喜欢生活当中的他的人设，甚至会觉得他有一些些的傲娇，觉得他有公主病。但就算是这样，当舒服的旋律响起的时候，深刻的歌词一瞬间钻进你的心里，你的耳朵里的时候，你还是会把他和他的歌收进到你的个人播放列表里面去。所以我觉得这也是音乐很神奇的地方，让你无法真正的区分不喜欢、喜欢、喜欢、不喜欢。下午的一个小时3:06，这里是和你一起唱，依然是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下午好，我是戴毅。刚才无处安放歌词当中第一句唱到，我闻到初春的味道，那如同儿时梦境新鲜的芬芳。今天3月第一天，我也在空气当中找到了歌里相同的感受。 仿佛如同一场梦，我们如此短暂地相逢，你像一阵春风，轻轻柔柔吹入我心中。而今何处是你往日的笑，知道我爱你想你怨你念你深情永不变，难道你不曾回头想想昨日的誓言，就算你留恋还放在水中娇艳的水仙，别忘了山谷里寂寞的角落里夜半和夜 这次先擦肩而过。

这首歌叫做《就让你走》，来自于陈冠蒲。不熟悉这位歌手没关系，或者说没怎么听过他的歌也很正常，可能这个时候心里边已经蹦出了无数个问号了，到底是该在女歌手的列表里面搜索他，还是在男歌手的列表里面去寻找他？难道还存在中间地带吗？很奇怪的一位歌手，他呢，他的歌其实音域更加适合女生去演绎他的作品，所以我想这也可能正是他的名气没有特别响亮的原因之一。另外还有就是他在歌坛出道的时候，已经是过了30岁，年龄偏大了一些些，而且个人的第一张专辑呢，封面上面也没有晒出他自己的正脸。也许这样一个点暴露出来的一个小问题，就是连唱片公司对他的外形也不够有信心。 把太细的神经割掉，会不会比较睡得着？我的心有座灰色的监牢，关着一票黑色念头在吼叫。心碎的方式，是让

全世界都通用的歌词。如果说一首歌可以按照人的年纪来计算的话，那么这一首 Wonderful Tonight 已经有41岁的年纪了。最早呢是 Eric Clapton 的1977年的音乐专辑 Slow Hand 当中收录了这首歌，而灵感来自于他的前妻，也是可能让 Eric 想到了跟他前妻曾经共度过的美好的时刻，所以记录下来这样一个 Wonderful Tonight。下午的3点钟，依然是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我是戴毅，让我和你一起唱。 想去西双版纳，就去北京大兴雅鹿谷热带植物园呢，探索热带雨林，赏西南少数民族表演，在北京大兴感受南国风情。 安居客全房源发布网，更多品牌中介发布房源，中介商家数量遥遥领先，无论新房二手房，挑好房上安居客。 一碗汤圆，一份温暖，一个灯谜，一个故事。正月15元宵节，霸州温泉新都孔雀城邀您猜灯谜、煲汤圆，免费泡温泉，享初春温暖。详询88918918，预售证号霸房证号2017438号。The weather。 你好，听众朋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天气晴朗，光照好。气温上升较快，有利于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不过昼夜温差比较大，夜间气温较低，还要注意防寒保暖。具体预报是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8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6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兆赫，97.4兆赫，饭点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下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明天是元宵节，这一天看花灯、猜灯谜、吃元宵都是传统习俗的一部分。这一时段为您推荐京郊赏灯游玩的好去处。在郊区的红螺寺景区，游客可以欣赏到员工自制的宫灯和各式的串灯、彩灯，还可以参与敬香礼佛、撞吉祥钟等活动。门头沟区陵水村今年这里将重现百年前的陵水转灯，在正月14到正月16会以新的面貌呈现给当地民众和游客。另外，在延庆永宁古镇新春花灯庙会上，游客可以体验灯笼制作、猜灯谜等互动活动。 元宵节当天，在延庆会展广场环形路段还将上演传统花卉展示，舞龙、舞狮、竹马、旱船、高跷等项目都会参与巡演。大兴区雅鹿谷热带植物园近期园中悬挂了200多盏灯笼，有100多种灯谜可以猜，在欣赏热带风情的同时，也可以感受元宵节的民俗氛围。除了看灯，怀柔区琉璃庙镇杨树底下村的连巧饭风情节会在2号到4号举办。连巧饭节日期间还有民俗情景剧等文化表演和民间花卉表演，游客也可以体验吹糖人、捏面人等活动。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嗨，我是戴毅，是一名音乐 DJ， 唱起歌的我在别人眼中是这个样子的。 第一眼看的是我，所以我很快乐，加速度中的脉搏遇到你要爱， 可我眼中的自己却是这样的。 机会要好好表现，对你发射信 号。 So what， 那也不妨你做一个专业的音乐 DJ 啊，多一点唱功不是更好吗？ 经典的、好听的、爱唱的，下午的一个小时，让愉快的心情不缺席。FM 974，和你一起唱， 和你一起唱。 下午的3:33，欢迎你继续锁定这个频率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因为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和你一起唱。我想问的是，你有没有关注过你在听歌时候的自己的面部表情？因为当你听到一些真正可以进入到你灵魂深处的音乐的时候，表情真的不一样。 If you look inside your heart, you don't have to be afraid of what you are. There's an answer. If you reach into your soul and the sorrow that you know.Melt away, and then a hero comes along with the strength to carry on, and you cast your fears aside, and you know you can't survive. So when you feel finally see the truth that a hero lies in you. It's a long road, and you face the world alone. No one reaches out ahead for you to hold. 在听他这首歌需要闭着眼睛，可能包括 Mariah Carey 的很多歌曲，你都需要让自己完全投入到他的状态当中，而多半这个时候大部分的人都是闭上眼睛。而且你会发现，当歌手唱到比较情感聚集比较浓烈的地方的时候，其实你也是五官皱在一起的。好吧，其实这首歌真的我个人非常偏爱，所以下半时段的和你一起唱一回来，在第一首我们听到的歌是来自于 Mariah Carey Hero。 为什么说偏爱呢？我个人手机里面有一个音乐流媒体的软件，它在2018年年初的时候会有一个关于过去的一年当中2017年你听了多少歌，它会有一个数量统计，然后还有其中哪些歌曲你听的遍数比较靠前，有一个排名，排名第一位的就是这一首 Hero。 And the hero lies in you。 所以基本上在我回忆了一下为什么会听这首歌的次数那么多呢，大多数的时候都是夜里面孩子喝完奶以后，我自己失眠睡不着的时候听这首歌，基本上听精神了。不妨告诉我，可能你在平时无论是失眠还是你在听歌的时候，哪些歌曲在你的个人列表当中出现的次数是比较多的。有请李丽芬。 人生本来就是一出戏，恩恩怨怨又何必太在意，名和利什么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世事难料人间的悲喜，今生无缘来生再聚，爱与恨什么玩意，船到桥头自然醒，且挥挥袖莫回头，饮酒做了是时候，那千金虽好 对。 笑。明天就是春节之后的一个很重要的节日，上元节、元宵节。愿明天元宵节你会有会心的一笑，开心的一笑，得意的笑。其实回想一下，每一次我们在跟朋友，尤其是在我们电台跟一个同事一个女生啊，跟她一块去 K 歌的时候，她都会点这首得意的笑。基本上呢，我们都会趁她唱这首歌的时候，名和利啊什么玩意，今天你买单。Mr. Miss 刚好 刚好，那天我上课迟到刚好，你旁边位置空着刚好，一切就开始了。没想到怎么那么刚好，你爸妈把你生得刚好，是我最爱的样子刚好，这么想的。有时候没有天时，有时候没有地利，在爱情的江湖我身不由己。我积攒了多少年的运气，本来这小概率的奇迹让我遇见了你。我住的地方不大不小，容下你一个不多不少，我们这样刚好。 这首刚好。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Mr. Miss， 您现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两个毕业于北大的学霸，上次来北京广播做客音乐 live show 的时候， yeah. 然后帮我录了口宣，超可爱两个人。我发现学霸夸人的方式就是不一样哈，我也顺带着在刚才这首歌里面学会了一句夸人的话：你父母把你生得刚好。刚好就是我喜欢的样子。我不知道对方的脸会不会瞬间有三条黑线啊。刚好三月第一天马上要结束我这一个小时直播的时间了，因为十分钟的小专题回来了。 I miss you， 明天见吧。稍后四点钟是能量音乐，我是戴毅，拜拜。 你很特别，每一个小细节，哎呀呀呀，如此的对味。浪费情绪的错觉，讨厌自己像刺猬，小心的防卫。我很反对被失恋掉眼泪，哎呀呀呀。